再见，我要过我每一天，心中偏偏反复想起过去每一点。明明分开之后，为何还要思思念念？不肯相信已抱怨，还望转身当即可相见眼前。你再见我，你再叫我与你再相恋，心中清楚，心中早知再爱更生疏。Shoot.